第十二章，婚宴完毕，托比特召了他的儿子多比亚来对他说：孩子，你去把工资交给与你同行的人吧，并且要多给他些做酬报。他回答说：父亲，我该给他多少工资呢？即便把他与我带回来的财产一半送给他，我也不吃亏。他领我平安回来，治好了我的妻子，给我索回了银子来，又医好了你，我应该给他多少工资呢？托比特对他说：孩子，他实在堪当收下他回来时所带来的一切的一半。多比亚于是叫了他来，对他说：请你收下你回来时所带来的财产的一半做你的工资，然后平安回去吧。那时他暗地里叫了他们二人来，对他们说：你们该赞美天主，感谢他，显扬他，该在众人前把他为你们所做的一切好事归功于他。为赞美歌颂他的圣名，该向众人隆重地宣示天主的功成，不要迟缓，感谢他。隐藏君王的秘密固然是好，但对天主的功成应该隆重地宣示和公认。你们行善，凶祸便不会临于你们。祈祷与斋戒固然是善功，但秉义施舍却超过前二者。秉义而少有，胜于不义而多有；施舍救济，胜于储蓄黄金。因为施舍救人，脱免死亡，且涤除一切罪恶。施舍行义的人必享高寿，犯罪与行不义的人便是仇视自己的生命。我要向你们说出全部真情，绝不向你们隐藏什么。我已经向你们说过，隐藏君王的秘密固然是好，但传扬天主的功成却是应当的。当你和撒拉祈祷时，我便把你们的祈求呈到上主的荣耀前。当你埋葬死者时，我也同样的在你左右。当你毫不踌躇地起来，放下你的饮食去埋葬那死者的时候，我便被差遣来试探你。同时天主也派遣我来医治你和你的儿媳撒拉。我是拉法尔，是在上主的荣耀前势力往来的七位天使之一。二人便惊慌起来，匍匐在地，害怕得很。天使对他们说：不要害怕，愿你们平安。你们该永远赞美天主。我与你们在一起，并不是出于我的好心，而是出于天主的圣意。因此你们该天天赞美他，歌颂他。你们虽然天天见我吃喝，其实我并没有吃喝什么。你们看见的只是个现象而已。你们现在该在世上赞美上主，感谢天主。看，我要升到遣发我来者那里去，你们该把所遇到的一切事写下来。说完这话，便升天去了。当他们起来时，已经再看不见他了。他们便赞美歌颂天主，并且感谢他行了这一切伟大的事业，因为天主的天使显现给他们。